王哥回答一下圆猫的问题 啊。 王哥跟李凯主持节目的时候很自然、很自如，笑声也很有特点， 是吗？ 跟其他男主持人主持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拘谨，笑的怎么那么不自然呢？ 为什么呀？ 你为什么笑成那样呢？ 因为我师傅就李凯一个呀，是吧？ 因为那几个都长得比我帅啊，他所以笑得不自然。 好吧，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我是李凯。